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一组上世纪50-60年代的经典电影歌曲。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名字熠熠发光，他就是雷振邦。雷振邦的音乐深深植根于民族音乐沃土，具有浓烈生动的生活气息，旋律优美感人。他创作的《婚事》《五朵金花》《刘三姐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等等一批有口皆碑的电影插曲，更是打动了几代人而载入史册。《婚事》和《蝴蝶泉边》是电影《卢生恋歌》和《五朵金花》的插曲，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美好爱情。一起来听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，全国掀起了开发建设边疆的热潮。1954年，新疆兵团成立，屯垦戍边队伍开进了戈壁荒滩，垦荒队伍开进了辽阔的北大荒。那是一个忘我劳动、开发荒原、建设边疆的火红年代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随着电影《军垦战歌》插曲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，同名电影插曲《草原晨曲》，一同感受火红年代蓬勃的激情。 都啊说家难逃。 我说边疆， 我说边疆 在江南， 在江南，明代千百里，万古荒原边两边， 大洋嘞， 曲水滚滚流， 红旗飘出。 绿浪翻， 汽车飞奔，念成船，念似海来，亮如山。 来来来来来来，汽车。 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，啊欢天竺林里破云霄，白发绕长发，再见吧青色的草原，再见吧红色的家乡，壮丽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，啊欢，这里从此不荒凉，长城闪光芒，再见吧金色的草原，再见吧幸福的家乡，啊欢，我们将成钢铁工人，把青春献给宝钢。 在1956年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引下，一大批经典的歌剧、舞剧、戏剧作品被纳入到电影歌曲范畴，新中国文艺舞台迎来了又一繁荣昌盛时代。电影《小二黑结婚》改编自同名歌剧，插曲《清粼粼的水来，蓝盈盈的天》以独特的叙事风格，清新自然、活泼灵动地表达出主人翁等待心上人急迫的心情，讴歌了对纯洁美好爱情的追求。 呀转，我前上也等，后上也盼，站也站不定，我坐也坐不安，背着我的娘啊来西山。 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到这里，主持人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祝您一天心情愉快。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，余音淡淡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就有意义。